上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 停笔了很多年，但是一出手便是不凡。给自己的歌，还有后来的山丘，都是这样。一直觉得李宗盛这样的声音会更容易吸引文艺青年的关注，因为他的每一首歌都像在透露着一些他的秘密。当你打算探索下去的时候，他又欲言又止，就像是一个和你对饮小酒的男人，不要大醉，只要微醺。在更早一些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李宗盛仍然习惯远走，远走高飞，他为林忆莲制作的歌。 头的身影，我孤

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，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，我心向往，我心期待，我愿追寻。 机遇，这是徐志摩的偶然的诗的片段。第一次听蔡琴，那还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。那时候对她的印象是，这个女人的声音真的有一些粗；第二个印象是，她的嘴也有一些大。这难怪，那个时候很小，对于人、对于音乐的鉴赏，都停留在一个非常幼稚的阶段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缘，听到了这张名为《机遇》的大碟。我现在还记得 CD 的封面上是蔡琴一个绿色的侧影，嘴巴还是原来的面积，但是却看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声音仍然不是我们习惯的甜美，但是依然有一种淡淡的温情。美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我们用一些歌和自己来谈谈那些唱给自己的歌。

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， 光亮一梦二十年，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。 出神恍惚间，物换星移，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你的哀愁。 那时的心情，那样的自己。 路过的人，我早已忘记。经过的事，已随风而去。 年华向晚，歌声依旧，最美时光。 还记得老狼吗？他一直是民谣界的一把标签。当年听他的歌的那帮人都已经长大，但是十年之前他的唱片还在卖，他的歌也在女生宿舍楼下的男生继续的唱起。老狼这个人总是不动声色，如果你去看他的演唱会，你会发现他总是在 encore 的时候谢幕，然后呢慢条斯理，不温不火。他喜欢音乐，但是另一面呢是他非常的喜欢越野，曾经跟着很多的纪录片在非洲转悠了好几个月。当年的老狼有多火呢？高晓松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他说只要是同桌，那时候都以为欠了对方一块橡皮。距离老狼最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但是呢他不刻意也不着急，一直享受就像在越野一样的在路上的感觉。他说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自己的乐队，开着大篷车，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，唱悲伤的歌也好，唱开心的歌也罢。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，叫做有多远就走多远。 远就走多远，我不会怕难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一百到一千。风景就像水一般，流到你面前。他们都与路无关，尽管灿烂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我不会不耐烦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一千到一万。回忆就像梦一般，脑海中闪现。他们都与路无关，尽管灿烂，灿烂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梦浮现在眼前。瞬间，一瞬间的改变，就在这一转眼间扩散。你说还有时间，我还能走很远。 多远就走多远，我不会怕难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一百到一千。回忆就像梦一般，脑海中闪现。他们都与路无关，尽管灿烂灿烂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梦浮现在眼前。哪怕只一瞬间，一瞬间的改变。就在这一转眼，一转眼间蔓延。你说还有时间，我还能走很远。 走多远就走多远，不要怕难，也不要太心急，这是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对自己说的话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很多你熟悉的音乐人这些年发片的速度越来越慢，这其中的原因有客观的市场原因，当然也有主观的。比如说张震岳，金曲奖他的《我是海牙》古墓大获全胜，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说，这极有可能是自己创作的最后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走慢一点点，它不是一个唱歌的中年男人的单纯的生活想法，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。张震岳说，未来他计划在台湾花莲的海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冲浪民宿，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分享他对于生活的感悟。其实换一种生活方式走慢一点点，你也可以试试。 写的信任低头走向前，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，想着午餐要吃拉面。八卦流言香槟都一样蔓延，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发霉，赚大钱就是大爷，玉兰却不买，没人同情卖花的阿北。大人挥霍撒钱，俗世新闻充满着，看完就笑话，曾几何时变成分辨。似乎每个人都走得好前面，难道不曾想过要休息一回， 路总是红灯绿灯一点点，回到家不知要到几点，就是会忘记停下来，就是会睡到起不来，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看你也说不出口，一辈子也只有盲从，就是会忘记停下来，就是会睡得起不来，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看你也说不出口，一辈子也只有盲从，冲过头才知道不对，简单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学会，就像小孩满足和随便， 身边的人们说，每一个终点里都是死亡。 想他在哪里唱。 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,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，听，那是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，用一些歌来和自己聊一聊。路就是这样，你只要走，它就一直都在。 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Oh yeah yeah。穿过一块里面一片黑暗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悔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永远